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了跑马拉松的行列，在跑马圈有平生不识赵子玉，跑进超马也无趣这样的说法。这赵子玉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业内都称他是越野大咖、中国超马王、马拉松超人呢？接下来我就给您讲讲他的故事。他是华侨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却在跑步爱好者的圈子里大红大紫。在首届玄奘之路800流沙极限赛中，他经历戈壁沙漠、盐碱地，爬过大山，完成总里程 402.2 公里，勇夺冠军。在香港超级马拉松比赛中，他以 243.3 公里的成绩获得总冠军，是经国际认证的超马24小时赛中国大陆纪录保持者。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神奇跑者、中国超马王赵子玉的故事。赵子玉是华侨大学机电与自动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他的实验室一角，墙壁上挂着近100枚奖牌，那可都是他跑马拉松实力的见证。这赵子玉跑马拉松有点大器晚成。1968年6月出生的他，原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本科毕业于沈阳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分别在辽宁科技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完成。2003年，他南下位于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工作。2006年又调到了厦门校区，在机电及自动化学院担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等离子融射成型和体弧加工技术，申请过3项专利。最初他在华侨大学职工运动会上是一跑惊人，发现了自己的跑步天赋。2011年11月他参加了翔安百公里纵走挑战赛，在个人赛30公里项目上获得了第8名。赵子玉说自己从小跟体育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参加过体育比赛，尽管挺愿意跑的。大学时期他参加过长跑队，但也只是参加过几次活动而已，参加过一次5公里比赛，也跑得不快。他参加的第一场长距离比赛是2011年11月的厦门翔安百公里纵走挑战赛30公里项目。那时他很想参加马拉松，但苦于没有比赛。他原本希望直接挑战百公里，但组委会不同意。 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劲才争取到了30公里的名额。对于那场首战他很重视，训练了几个月，结果以2小时11分的成绩拿到了第八名。2012年1月在厦门马拉松赛上，赵子玉轻松地跑出了3小时18分的成绩。第二次跑全马是同年12月的上海马拉松赛，他以3小时08分的成绩突破了自己的个人纪录。一个月后的厦门马拉松赛，他更进一步，以2小时59分的成绩成功进入了前三名。他的个人马拉松最好成绩是2014年在海口富力马拉松赛创造的2小时49分51秒。赵子玉表示，他不想再提高马拉松的成绩了，因为付出会更加的辛苦，还是要进行速度训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超马，马拉松和超马还是有区别的，不可能两者兼得。这所谓超马，也就是超级马拉松，就是指距离超过标准马拉松那个 42.195 公里的所有比赛。超级马拉松通常分成两种，一种有固定的距离，常见的大约有50公里、100公里啊，国外有50英里或100英里。其中呢，100公里是国际田径联合会承认的世界纪录。而另一种则是有固定时间，常见的有6小时跑、10小时跑、12小时跑、24小时跑，在固定时间内以奔跑距离越远者为优胜。赵子玉的超马首战是2013年2月的首届厦门海沧24小时超马，他最后以182公里的成绩斩获第一。在此后的台北超马嘉年华24小时赛中，赵子玉以 222.447 公里的成绩夺冠，首次达到了国家级标准。台北超马嘉年华由台湾地区超马协会主办，是世界著名赛事东吴大学超马的选拔赛。因为东吴超马只有达到国家级的选手才有资格参加。由于拿到了超马嘉年华的冠军，赵子玉被邀请参加同年12月的东吴超马，完成了 225.73 公里，在众多世界级高手当中排名第六。除了超级马拉松，赵子玉也经常参加长距离越野赛，比如登山协会举办的重奖赛事移山100，他的成绩也相当不错。2013年参加第一届获得第21名，参加第二届的时候提高了11名，收获了奖金5000元。频繁参加赛事和不俗的战绩，使得赵子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超马和百公里越野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策略不一样。跑越野赛不讲究配速，因为路面和爬升各不相同，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行事。跑场地超马的时候，他就很注重每公里的配速。赵子玉多年的参赛心得是，参加这么多的比赛，我感觉反正你的能力摆在那儿，你也不用着急一开跑就冲出去，我都不那么做，我都是按照自己的感觉去跑。像今年一月香港环大帽山162公里越野赛，按我的能力成绩还可以再往前提一提，但我不想那么拼，我怕受伤，很多赛段台阶比较高，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对于自己的强项所在，赵子玉也十分的清楚。他曾经说，百公里赛我的优势还不明显，如果是100英里的比赛，在国内我还比较有优势，距离越长我的自信心就越强，我不属于速度型，我感觉自己比较有耐力。 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2015年，赵子玉还取得了一项骄人的成绩，那就是800流沙极限赛冠军。这是一项非常小众的比赛，也是中国境内距离最长的赛事。它的英文名称翻译过来就是戈壁超级越野赛。2015年的9月28日至10月4日，在甘肃省酒泉市下辖的三个县市瓜州、敦煌和肃北举行，全长达 402.5 公里，80%处于荒漠无人区，关门时间150小时。参加赛事的总共只有30个人，大多都是有头有脸的越野界人物。这场比赛在甘肃瓜州开赛，比赛路线所经之处有戈壁、沙漠、盐碱地、高山，环境非常恶劣。据史料记载，这个地区长800里，古曰沙河，目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这是一项体能与心理的极限挑战，白天热风如火，夜晚寒风如刀，参赛选手无强制休息时间，全程自己导航，自己负重，自己补给，24小时不间断，必须在150个小时的关门时间内完成这800里的荒漠穿越。赵子月说，这场比赛的全程有 402.5 公里，是普通马拉松赛的将近10倍。选手们除了要自己导航之外，还要背负吃穿用的行囊，由于早晚温差很大，连羽绒服也要背上。他说自己的行囊当中就装了30多类东西，重量至少有10公斤。比赛的中途共有12人退赛，赵子玉凭借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以92小时52分5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但是这个冠军他拿得并不容易，甚至一度面临生命危险。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自导航的赛事，很多东西还都不太熟悉。所谓自导航的意思，那就是赛道没有任何标志，组委会只提供每个打卡点兼补给休息站的精确坐标，这些点必须按顺序经过，至于你怎么走都无所谓。选手只能使用导航设备自己找路，否则根本不知道要往哪儿跑。导航设备使用2节5号电池，可以续航15-16个小时。刚上手不久的赵子玉一度以为设备坏了，其实是他自己已经偏离航线了。偏离距离过远的话，导航设备里面的比例就变了，偏离超过100-200米，定位的点就会停滞不动，以至于他走了很长的时间定位都不显示。不光是赵子玉，不少选手都因为导航设备深受其害。途中他遭遇到了2次大的迷路，在海拔3291米的朱家大山的那次迷路对他打击最大。当时赵子玉发现导航设备给的路线不对，他把两个打卡点之间连成了直线，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周围全是高耸的大山，中间隔着沟谷，环境十分复杂。他反复地查找路线，感觉都不正确，可能是因为大山里卫星信号不强，造成导航仪出现了误差。无奈之下，他只好按导航仪规划的路线走，结果越走越高，越走地势就越来越凶险。赵子玉曾经参加过很多越野赛，他可以明确地判断出路线肯定是不对的，但又没有别的选择。到了凌晨2点多钟， 又刮起了一阵大风，这可真是夜黑风高，有的时候头灯一照就是悬崖，身心都备受打击，一不小心就可能有生命危险。虽然热衷于参加越野比赛，但赵子玉对于生命那是更加的珍惜，像登山挑战南北极那样以生命作为代价的比赛他都不会那么坚持。最终用尽了所有的求生手段，赵子玉还是无法脱困。最后赛事的组织者在后台注意到他的信号在某个地方长时间的停留不动，担心有意外发生，于是让前方补给站的工作人员前往搜寻。看到了灯光，赵子玉终于确定了大致的方向，再通过喊话和头灯照射与对方取得联系。这一次的迷路事故让他损失了五六个小时的时间。除了迷路的小插曲之外，整个比赛过程赵子玉始终都按照舒服的节奏去跑，他的跑步节奏让很多打卡点的志愿者都惊讶不已。在他看来，800流沙极限赛的赛道大部分是戈壁，其实很平坦，丘陵、沙漠和冰川的比例很小，如果超马技术好，优势应该比较明显。赛道总共有34个打卡点，其中10个是搭大帐篷的休息站，运动员可以在这里睡觉，停留任意长的时间。其他的补给点只有志愿者的小帐篷，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赵子玉的抗疲劳能力令人叹服，他在休息站内累计使用16小时26分钟的时间，只睡过两个大觉，4小时和2小时，最短的停留时间为8分钟。抵达第六休息站前，他连续行进42小时 221.5 公里没有合过眼。据赵子玉透露，实际上每个选手的休息时间都比打卡记录显示的要长，因为很多人在小打卡点也会休息一小会儿，但整个比赛他睡眠最少。他说自己不是那种想睡就能马上睡着的人，有时候虽然人很疲倦，但躺下十分钟也睡不着，还不如接着跑。比赛中他虽然睡得很少，比赛后也不会有马上睡觉的强烈倦意。到了后面，赵子玉也有过硬撑的感觉，因为没到休息站，不可能在戈壁上睡觉。由于每个休息站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如果在前一个站不想睡，到下一个站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中间想睡都没有机会。不过他认为不睡觉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他说如果前面休息好了睡一个小时，后面你的运动机能可能更强，不睡觉的话可能身心疲惫困倦影响成绩。虽然你不睡觉在运动，但你的行进速度并不是最佳，也许睡一个小时你的速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但他表示任何的比赛他都不把睡眠当作一个主要考虑的因素，像800流沙极限赛他主要考虑的是导航设备和头灯。在他看来，哪怕饿着都没关系，这些生存设备必须要得到保障，所以那次比赛他背了很多电池，为了保证这些照明设备和导航设备能够正常的工作。作为第一届大赛冠军，赵子玉还获得了一项殊荣，那就是当地一座新发现的唐代峰隧被命名为赵子玉冠军峰。很多人会觉得超长时间的运动量会伤害到身体，但是赵子玉却不这样认为，哪怕是800里流沙极限赛下来他也没有任何的症状，有点不适属于正常的疲劳乳酸堆积，这是大运动量带来的必然产物，恢复也比较快。参加百公里跑他只需要两三天就能恢复得差不多， 对于很多跑者说的伤痛问题，他认为可能是前期的训练没有跟上。要跑长距离，必须要有一定的跑量。在比赛中，赵子玉的眼里也并非只有终点，除了向终点冲刺之外，面对他人需要帮助时，他也会及时地伸出援手。2015年的8月，在贡嘎山百公里赛中，赵子玉原本有希望冲击到前几名，但是为了帮助一名叫许亚红的女选手冲击女子前三名，他一直带着许亚红跑，并不断给她加油打气。跑在第四位的许亚红先后超过了前头的两名女子选手，跑到了女子选手第二位的位置。贡嘎山赛道最高海拔超过了4600米，赵子玉说自己很能适应高海拔，没有高反。不过在一座高山上时，许亚红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一开始还只是头晕，随着继续上山，许亚红出现了呼吸困难和呕吐等情况，无法继续走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山上，赵子玉一直搀扶着许亚红走了足足10公里，终于走到了比赛途中的一个休息站。赵子玉说，当时我就一直扶着他走，走我两步歇一下，进程非常缓慢，超乎我的想象。到达休息站时，工作人员劝许亚红放弃比赛，但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不肯退赛，坚持要跑完。于是赵子玉决定帮助许亚红走完最后10公里，但是刚走了没多远，许亚红就开始打瞌睡。赵子玉扶着他在半睡眠状态下走了1-2公里，前前后后一路照顾，最终帮助他顺利地走完了全程。赵子玉最初只是把跑步当作一种兴趣爱好，现在开始考虑把它作为一种职业来做。他说，跑马拉松赛之前，我在大学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技工作者，搞科研，搞教学，业余生活也很简单。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感觉自己精力有点不够用，因为应酬太多，要给很多地方去演讲，比赛邀请也多了。参赛这几年，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相当满意，今后对成绩会顺其自然，更多的希望为发展超马出力，把国内的超马带动起来，包括倡导超马的精神，促进对外交流，带动身边的人去接受这一挑战。他认为不管什么项目，至少我们第一个走出去，才能引领后边的人跟上。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守护者，亲民接地气。